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星期周末至到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78点，升210点，总成交金额36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9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79点，升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9蚊，升3蚊；美团199.4，升5蚊；阿里巴巴105.9，升4.7；盈富基金21.56，升2毫；新东方在线14.42，升3.68；比亚迪股份297.2，跌6.6；京东集团250.8，升9.6；众安在线25.9，跌7.5；南方恒生科技4.65，系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75.82，升1蚊。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449，瑞士法郎7.857，澳元5.429，加元6.068，新西兰元4.899，欧元8.199。每百日元对港元5.8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4。日经平均指数报16,472点，跌157点。港金报16,95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6.28美元，卖出1,81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出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出行到南去观塘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另外，荃湾德士古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荃湾德士古道回旋处啦，即系全称交汇处啊，咁一带就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去温思劳街。另外西贡的北潭涌北潭路较早前由于有山泥倾泻，北潭路来回方向近日北潭坳一段现在是需要全线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坚尼地城观龙楼 F 座、深水埗福荣街25-31A号、新荣大楼、薄扶林宝翠园6座、沙田和斜村顺和楼、牛头角下村桂显楼、九龙城龙誉2A座、将军路日出康城首都3座左翼及右翼、黄大仙乐富村宏乐楼、湾仔轩尼斯道265-267号长兴大厦、沙田和斜广场3楼331号铺龙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830呈现《渔交记》， 迪丽热巴饰演的纪云和在遇见长义之前，他最大的愿望是偷到解药，摆脱万花谷的束缚，获得自由。但现在他只希望让长义可以返回属于他的清澈大海中，不惜做出重要的决定。 国剧830《渔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嘅沉重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格连思雅。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揀，攞去消费券想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蚊。新合资格嘅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嘅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有什么谈不 来入来元宇宙搞定他。我要留以后捉紧你的手，都没人世外，一起拥抱永久。从前讲好的给不到的，我错失的只怕可亲手挽救，每句收于心中的句子可 嗰、那个袁志谦公近期好感兴趣同好奇嘅题目就系人工智能。故事系讲两种冇办法喺现实相处到嘅性格，进入元宇宙化成 AI， 同埋同一个 logic 得到另一个相处相爱嘅机会。 以后我再去梦。 作曲 Samuel Amadeus， 填词 T-Rex， 编曲 Samuel， 监制 Samuel 廖志华、张敬轩。上榜四个星期，上升8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5位，张敬轩《蔡勒斯的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真，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好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啊！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噶啦，我梗系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无论是肥人瘦人，最紧要做风骚快活人的梁继章。 早晨早晨，魏睿睿、李丽睿，大家好。 早晨，昨晚平地一声雷，我就是平地一声雷强。 嗯 ，boom。 人哋以前有一个雷劲，你就系雷强。你好啦， 琴晚真系犀利吓，黄昏嘅时候 系啊， 雷雨交加啊，系啊，冇错。 我觉得咧，春夏之间咧，必定要睇一次，即系经历一次咁嘅大雷雨 咧。你话春雷啊嘛， 系啊， 你要春雷劈一劈，但系而家都唔系春雷啦，系嘛，而家夏雷啦， 夏雷啦，都唔紧要啦。 冇错，我都觉得系嘅。即系虽然我自己本人都好惊，即系闪电啊、夏雷噶嘛，但系而家好似好一啲，同埋再加上我觉得有时有呢一种好痛快嘅感觉。 系啊，个天狠到咧。 跟住一落完之后嘅话咧，个天光晒，所有嘅地方咧都洗晒干净晒，啲空气都好似清新啲、我觉得真系几好。 我嘅心灵都洗涤埋啦。 系咩？咁好啦，我哋今朝一齐同大家洗一个心灵，好唔好？任何嘅唔开心，任何嘅烦扰都可以摆低嘅。 其实你做完下流教室之后，嗰就可以开始洗涤心灵噶啦，洗到下个礼拜二嗰差唔多啦。 系 应该洗到干干净净。 系听完下流教室先要洗涤心 灵。我 寻晚做噶嘛， 洗到干干净净。你依家。When every move you make, every bond you break, every step 三个早上十点十七分吓，28度气温，相对湿度82%啊。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不过比啲前几日咧就好似都系好少少噶啦个天气吓，光滑啲啲噶啦吓，冇错冇错吓。好，迎接三个钟头节目有呢一首歌《Every Breath You Take》啊吓。嗱，咁首先想问下大家咧，你细个嘅时候咧，你仲记唔记得自己咧？着泳装啊，着泳裤啊，泳即系女仔着泳衣啦、啊，男仔泳裤啦、啊，有冇啲咩难忘嘅事情啊？ 好惊， 嗯， 你 照完又照，照完又照，我到今时今日我眯埋眼，我仲记得我自己嘅泳衣。 我想问你嗰阵时几多岁啊？ 嗰阵时候系十岁到啦。 啊，最开始尴尬， 开始尴尬、啊，因为知道性别嘅分别啦。 系啊， 因为如果你话再细啲嘅话，你系唔知道自己系男定女噶嘛？ 啊、 你 冇发觉 系咪大家都懒懒细细啊？系咪有啲鼻涕嗨落人哋度啊？咁样啊？ 系啊。我细个试过有一次我冲凉叫埋我表妹入嚟添， 冇你因为你唔知道，唔系啊，佢细个嗰时真系唔知噶， 我 知，可以听讲话，唔知去到几多岁嘅时候，你先至开始有性别嘅分别。 我坐喺个盘度咧，咁我堂妹同埋表妹嚟咗屋企玩，我最记得就系话。因为嗰时咧个浴室都几大嘅，唔似而家嗰啲屋仔好细嘛，好大嘅，系嗰啲旧嘅唐楼啊，旧嘅唐楼。咁样我堂妹就喂你做紧咩啊？入嚟啊，入嚟啊，咁样入嚟。咁我就喺度玩水啦，佢坐喺侧边陪我倾偈啊， 鸳鸯戏水啊。 佢冇落嚟，佢冇落嚟。跟住后来咧就唔知边个大人咧，忽然之间听见有人喺里边倾偈笑咧， 冲入嚟紧张。 点解？ 系啊。啲大人啊，喺出 行 过，听见我哋喺里边倾偈， 跟住咧冲入嚟， 系啊，喂，你唔可以咁噶，男仔冲，系啊， 你嗰时几岁啊？ 鬼记得咩？唔记得啦，好细咯， 都系细路仔嚟。 有时我哋大人真系做呢啲嘢嗬， 佢哋会觉得， 但系我哋又唔明噶，你有冇发觉啊？其实我哋嗰时系唔知噶。 反而啲细路仔惊啊！吓，做错咩事啊？ 做咩事啊？ 做乜嘢啊？ 佢应该同你再之后跟进一下呢件事啊。 因为当时嘅我觉得咁冲紧凉，我做紧一样嘢，但系咁啊点啫？佢坐 嗰度 系咯，细路仔嚟。 我哋两个都冇嘢，你哋做咩咁紧张啫？如果你真系要紧张嘅话，你都应该要最后屘食个道读，系嘛？我听嘅就 系 究竟点解大人要咁紧张，真系要做噶，唔系就会吓亲佢，可能以后佢都唔中意女仔噶啦。 咁你咧，阿马老师，你以前即系细个着泳裤咧？ 我系六年班先学游水嘅， 嗯， 嗰阵时就系嗰啲暑期班嚟嘅，我条 你六年班咪已经而家咁高噶啦。 系咪跟胡须哥哥啊？ 都 知咪有一个游泳教练系胡须哥哥， 橙色嘅条泳裤， 点解嘅？点解 橙色？然后有啲熊猫仔喺度嘅。 泳裤咧，细路仔好多光鲜嘅啲颜色。 阿妈帮你预备噶， 梗系啦，唔系老豆买嘅， 靓啊！ 哦，因为惊你浸亲一见就见到你， 唔系啊， 即系好似你黑盒咁样。 我同埋我话俾你听， 打流黑盒，其实黑盒系橙色噶， 系啊， 见唔到你 啊 嘛。 系啊，虽然佢名叫黑盒啫， 系啊，都揾你打流啊。 纸我，因为咧，你知唔知啊？我最唔开心系咩事咧？我發覺咧，啲人著嗰啲泳褲咧都好貼身嘅，即係男士啊嚇，即 係 你 到咧， 你嗰條鬆平平， 鬆平平，我嗰條 其實唔關條褲事，係冇乜嘢。 我太瘦啊， 係 我一落水 冇嘢浪係嘛？ 係啊，我落水呢啲嘅啫咁嘅。 喂，你同我一樣， 你明唔明啊？ 我梗係明啦。我就啱想講，我以前咧最唔中意就係點解我啲泳褲成日都掉落嚟嘅？ 係啊，特別濕咗水咧，佢有泡水啊裏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哇，我真係覺得好核突啊，同埋因為我又高啦，成班同学六年班，即系牛高马大，好样衰啊！我觉得自己 牛高马大，就算着唔着泳裤都样衰噶啦。 但 系 我想 何况着咗泳裤？ 我想问咧，你作为男仔咧，你着唔着条底裤喺里边噶？ 我曾经有谂过唔着噶，我曾经真系傻到咧，我问我阿妈系咪要着条，即系我未游过水啊？我问佢系咪要着条底裤喺里边？ 系系 唔识嘅，完全唔识嘅。 跟住咧，阿妈点答你啊？ 佢都唔知啊！ 阿妈都唔知。 因 为呢个系冇标准答案嘅， 佢唔游水，佢冇着个泳衣 嘅。我有一段时间咧，我系着埋底裤嘅。点解咧？当时咧，因为有一段时间咧，阿妈话：，你成日海滩啲水污糟嘅，咁样。咁我心谂，咪着多条底裤，咪加格啲细菌咯。咁咪着多条底裤。 我戴 filter 系嘛？ 戴条 filter 系啊，戴 filter 加格先。 后来咧，我谂下，都系泳池嗰啲水好似污糟， 系咯。 我着条短裤喺里边，点知咧条短裤走出嚟。 咁你做肉酸 好啊！但系咧就冇咁臭啦， 即系装假狗啦，系咪先？ 仲清裝假狗， 打只狗突咗出嚟，只假狗突出嚟， 兩隻狗腳走出嚟。 哇！游水都裝假狗，真係犀利。 細路仔就係咁樣度過。 但所以大家唔知嘅啦。仲有咧，就係我細個咧，其實都唔細啦，嗰時都中學啦，同我同學咧去游水，游完水咧嗰時，喂，不如咁多人沖身，唔好等啦咁樣。咁啊就咁着游泳褲，上身都冇衫。 好多沙嘅， 係好多沙，即係坐巴士。 系啊，以前系咁噶， 以前真系咁噶，仲有啲巴士系冇冷气噶嘛， 系啊， 都有冇人闹噶， 冇，个个 都系咁啊，成个巴士都系沙啊水啊， 冇错冇错， 哦，原来我唔系唯一一个， 你唔系唯一一个， 我觉得，咦，即系收家嗰时，点解会咁核突？仲要即系嗰啲现代裤咧，嗰啲好 系啊，成泡都系沙嚟噶， 冇所谓噶，系咪？ 我哋成泡都系沙嚟噶，冇嘢噶啦， 冇嘢噶啦，冇其他嘢。 你唔发觉你翻到样嘅时候， 嗰 其实啲罅咧系接埋好多沙， 好多沙 噶，带埋翻屋企嘅。 系啊，但嗰阵时系觉得好型嘅，即系 我又唔觉得型， 因为游 水啊嘛，但系觉得烦啫。 沙丘之南有几型啊？ 游水有几型啊？ 唔系咯， 都冇地方去玩。 但系咧嗱，我睇呢个新闻嘅时候咧，我觉得哦，原来我又冇谂过。咁咧，原来日本学校咧而家开始咧就话要推行咧男女共用嘅泳装，共用意思系一模一样嘅， 非常好， 系啦， 我都觉得系。 佢话呢要提倡性别平等，减少差异化， 赞成。 我都赞成。样咧，或者你可以形容一下啦。 其实咪就一件衫咁样咯，一件衫、一件运动装啦，同埋一条长裤咯， 短 中中长裤啦， 短裤 啊，跟住短裤，短裤 系 新郎 哥嘅，即系我觉得呢个几好啊，因为啲女仔好尴尬， 嗯， 系啊，即系等于个女仔原来着件泳衣，佢外边再笠件 T 恤，就 系 咁嘅意思， 系啦，长袖嘅好似运动装咁样，而下身咧就一条。及膝嘅褲啦嚇， 咁咧 即係打籃球嘅咁樣嘅一啲褲咯，係 啊， 冇錯冇錯。但係我未嗱，我即係咁講啦，我未試過著長，因為首先男仔冇乜機會著住衫嚟游水嘅，咁我唔知道感覺會唔會即係多咗啲觸覺，即係你游水 有啲類似嘅，譬如可能係你有冇潛過水？ 哦， 潛水就係有嘅，潛水嘅有短袖噶嘛，貼身，我覺得幾中意嗰啲嘅，係 啊，幾型， 係啦，嗰啲嘅就係全身嘅，咁我就見到嘅就係，似乎呢一段時間係多咗男仔係著呢啲咁樣嘅落去，係 啦， 成件過嘅，咁但係嗰啲曬太陽就真係爭啲咯，你就會剝咗件衫嘅，或者等於有件衫喺度咁咯， 係啊， 真係白死咯。 唯一咧就可能對啲比較怕凍嘅，尤其你嗰啲初春啊，又或者咧去到八九月，你仲想游水咧，好凍下嘅，其實開始即係九月十月咧，咁如果你著呢啲咧。就可能會保暖啲咯。 我覺得幾好喎，因為你唔覺得就算你話好熱好熱嘅話，你撲落水嗰其實你都凍嘅咩？ 都涼 嘅，所以你先揾啲水仔咁樣，你好似你咁樣 嘛， 拍下個心口啊，拍下啲手啊咁樣 啊 嘛。咁如果你要件咁嘅衫幾好啊？ 但曬太陽就唔開心咯喎。 係啊，唔係曬太陽你就一定係要剝曬衫褲、剝曬鞋嘅。 我所以中意咯。 我好唔中意啲人其實曬啲邊喺度。 係啊，係 咪？即係個女仔啲比基尼咧，你一剝咗嘅話咧，都有個。 仲有一件泳衣嘛，系啊，知你平时着咩衫啊？ 系 啊， 其实 都冇人睇到， 仲夹仲咸湿啊，咁样 点会睇唔到咧？有时你会着嗰啲 tube top 系嘛？ 你就会有两条纹喺度。 唔系，我觉得好性感噶。 真 系啊， 晒 黑掹掹，然后有啲地方 有两条白咗， 有啲遐想。 因为你成日都遐想。 佢件泳衣系咁样啊， 系啊，佢就谂好多图画。 我知，话梅咸湿湿啊嘛， 系啦，喊强啊嘛。 唔系你寻日嗰句咩？到处喊梅， 到处喊梅 一样花， 讲嘅就 系 你啊。 到处话梅一样花都系你，话梅咸湿湿就你即将会拍嘅电影。 正啊， 咸湿湿下巴有滴汁， 海选话梅。 见到女仔就心急， 华妹系列 真系衰啊！咁早讲啲嘢啊， 好贵噶，靓嘅华妹， 系啊， 你冇买过？ 我知啊，有啊，有啊，有啊， 先贵啊！ 讲心声， 咁你哋又咁叻上网啦，有时会唔会系上网去查一下呢啲咁嘅资料啊？又或者会睇下学多啲嘢咁样噶？ 会啊，有时唔识嗰啲字就会去查字典咯。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听日起，去到酒吧同夜店等嘅顾客要持有24小时内快测阴性证明。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从多项数字反映，本港疫情正系呈上升趋势，社会存在传播链。近嚟酒吧同酒馆出现爆发群组，当局感到担心。佢话酒吧负责人有责任要求顾客出示相关结果，持有食肆牌照嘅酒吧亦都要遵守，但明白执行嘅时候有一定局限。陈肇始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要求顾客快测是较为平衡的选项，如果要求提供核酸测试结果，相信会更加复杂。被问到如何确保顾客自律和如实申报属于自己的快测证明，陈肇始说，顾客提供的快测证明照片内要有姓名和日期，巡查人员亦都会确认相关人士的身份。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2022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排名第五，比去年上升两位，中国大陆微跌一位，排第十七。排头四位的依次是丹麦、瑞士、新加坡和瑞典，美国维持在第十。 学院以经济表现、政治管治、商业效率和基础设施作出评分，香港在政府管治排名最高，在第二，商业效率排第七，基建和经济表现评分排名第十四和第十五。美国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透露，白宫正是讨论可能改变前总统特朗普任内对部分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特朗普在任内对价值几千亿美元的中国进口货征收高达 25% 的关税，包括单车、蓝牙设备和服装等。让皮埃尔说，拜登政府早就指出特朗普时代的一些关税是不负责任，没有促进美国国家安全之余，反而导致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更高。政府内部正是讨论是不是需要修订以保障工人和重要产业的利益。中方早前说，取消加征关税不单止符合中美两国企业利益，亦都符合美国广大消费者利益，符合全世界共同利益。世界卫生组织将会下星期四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讨论猴痘疫情是不是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表示，今年以来获报告1600宗猴痘确诊和1500宗疑似病例，72人死亡，个案分布在39个国家，包括病毒通常传播的国家。猴痘在西非和中非流行，但近月在全球不同地方都发现更多的病例。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认为，现在是时候考虑加强应对措施，因为病毒表现异常，有更多国家受到影响，需要国际协调。世卫非洲突发事件负责人法尔说，不想等到局势失控的时候才行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至下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66点，升199点，总成交金额51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8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06点，升8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6.2升2毫，美团199.1升4.7，阿里巴巴105.5升4.3，盈富基金21.58升2.2，新东方在线14.18升3.44，比亚迪股份302元跌1.8，恒生中国企业75.94升1.12，南方恒生科技4.63先6升1毫，京东集团250.4升9.2，快手88.35升2.0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5.2，瑞士法郎0.999，加元1.294，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204，欧元对美元1.045，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6435点，跌194点。港金报1695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7.45美元，卖出1817.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即系3号干线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南昌站噶。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南昌站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西贡的北潭路由于较早前冧山泥，北潭路来回方向近日北潭坳现在仍然是全线封闭。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粉岭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每日经历住时间流逝嘅过程，面对住慢慢失去嘅回忆，庆幸仲有永远流传嘅音符，让过去咗嘅可以重新涌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我是郑子成，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平时用嘅二维码 QR code 个形状就系正正方方嘅。最近在日本的 QR Code 开发公司就推出了长条型较小的 QR Code， 方便贴在一些比较小的物件上面进行扫描。大家又认为可以用在什么产品上面呢？ 逢星期六早上六点至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鲁红电咪知识会社。 抗疫千祈不要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风骚快活人同你估下估下学古文，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还有淑女关注组， 手势唔曳，通通都识煮俾你睇。 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係最快活㗎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呢，咁就记得每朝十点到一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啊。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冇错啦，继续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啊！雷暴警告延长到十二点半嘅，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吹微风，稍后吹和缓嘅西南风嘅。 好啦，咁其实喺我哋嘅节目里面咧，曾经出现过嘅人物咧都好多啦。 好多好多 啊！咁啊，啱啲咧就会有边个啊？ 就客家婆， 客家婆有一个好姊妹嘅系边个啊？ 点知啊？ 听听佢讲咩？ 听到。 喂，我话俾你听啊，我今日揾咗校外课程部阿群姐教我啊。 系啊， 因为我 都有玩啊。 我想阿群，系梗系啦。你识揾，我唔识揾嗱。你嗰个傻嗱，我话群姐啊，我想揾个形容词嚟形容阿马小强，佢教我讲帅然啊。 咪就系咯，教过你哋噶啦。 马小强系帅然啊， 仲要系帅格嘛？ 帅格， 帅格，帅然， 帅格， 系啦，即系帅然啦，帅然强。喂，但系衰人， 今日都未开始上台，你已经一套戏。 系啊，我都唔知点解佢客家婆得罪佢乜嘢咧？ 都未上司啊！ 得罪人哋喎， 谂到 系啊！ 你个水水言啊！ 正水言， 正水 人啊！水人啊好啦，咁其实咧就客家婆咧，佢有个好姊妹嘅，就系、是、好心理婆婆啦。 哇、啊！ 好耐冇见啦，好耐冇见啦。 系啊， 但佢翻嚟喎， 系 啊， 咁啊好啊，请佢入嚟坐下先。 系 啊，客家婆婆， 好耐冇见啦，系咪啊？ 系啊， 好心理婆婆， 好挂住 啊，因为我心理开始唔平衡啊，对得对得爽言多咧，而家个心理有啲向 好心理啦，唔好咁憎啊啊客家婆啦，做乜嘢啫佢？ 做咩啊？ 咩事啫？你同佢做乜嘢啊？ 咩啊？ 钉上呢个领， 你系一只羚羊啊？讲嘢咩咩声嘅？ 咪咯，真系啊！哎呀，好心啦， 好心理婆婆， 你让下佢啦， 你翻嚟多啲啦。 我唔得啊，我好忙啊，我一阵间要去买鸡。 O K， 咁但系好心理。 你婆婆唔係就咁翻嚟嘅， 係啊， 佢係帶咗個心理測驗。 冇錯冇錯，以前我成日同大家要玩心理測驗啦，咁、咪知道你心理變態啦，係咪？ 我都知啊。 咁所以今日咧同大家要玩嘅呢一個心理測驗咧，好啱呢一個季節嘅噃。 哇！ 嗱呢一排其實咧，除咗買餸嘅煲湯之外，我最開心嘅係咩啊？ 生果多。 哇！突然間多咗好多生果嘅種類嘅，係咪啊？阿 鹹 強，你好中意買嘢噶？呢排有買啲咩生果 啊？我试紧呢个埃及橙啊， 有冇试过？ 系啊， 有埃及橙， 有 埃及啊， 系啊，我嘅对住 埃及橙，喂，好食喎，原来 我有一日经过西贡，经过西贡咧，佢有个形容词好得意嘅，佢就系你讲嗰啲橙啦，咁但系佢又加咗个形容词，虽然样唔靓，但系好甜啊，写住虽然样唔靓，佢啲样 系衰人嘅衰咩？ 系啊， 吓， 即系个样好衰噶，埃及橙， 佢系话佢样子不靓，但系好甜 咁你觉得咧？橙有几肉酸啊？ 唔系噶，有啲橙真系圆圆混混，好即系好好 皮干肉滑嘅， 嗰啲反而唔好， 系啊， 好有橙色嘅，但系你讲得啱啦，有啲个样虽然唔靓，但系食落咧就真 系 好甜。 系咁啊，系嘅。你有冇试过咧？细个嘅时候你食有一个甜橙，到而家好似冇咗， 系咪 要 系 秋天先至嚟嘅？ 黄黄地嗰只， 黄色嘅， 系啊。 里面你切开切喺里面嘅话咧，其实你望落去咧，冇错，你 系 似西柚嘅， 系啊，薄嗰啲皮， 我真系唔知喺边度搵。我以前细个嘅时候食过，你都有食过系咪？ 有啊。 佢唔系喺呢啲夏天嘅时候当做嘅，系好似就系嚟紧就系秋秋地天啊嗰时候咧先。先至有嘅，好甜嘅嗰只。 我应承你，喺我后花园种三棵，一有收成我俾你。 哇！ 你种到冚烂都系橙啊！ 哇！咁咪好多橙都 吓，都 O K。 唔准备。 喂，我早前食过一啲咧，有块叶嗰啲咧，都好甜噶。 嗰啲都 O K 嘅。 但有唔知有叶橙啊？大叶唔知。 听讲好似话系有机咯，所以其实佢一定系楞 一块 一块叶俾你，你惊死你，唔知佢系喺树上摘 落 嚟 咁 嘅嘛。 有机冇机就 块叶。我都系咁话啦，系咪？小心俾人呃啊！嗱，既然喺呢一段时间，我觉得应该咧快快脆脆咧，系趁住呢个夏天食多啲唔同嘅生果。好开心，但系原来 多水又多汁， 冇错。咁其实原来你中意唔同嘅生果嘅话，都能够代表你嘅性格噶噃。而家就同大家嚟玩呢个心理测验啦。某一日你喺行下个路嗰度咧，咚一声佢，点解有啲嘢跌咗落嚟嘅？你望一望上去嘅话，哇！ 有棵生果树， 有棵生果树果实累累。你认为系乜嘢生果呢 ？A 哈密瓜 ，B 梨 ，C 香蕉。D 菩提子， 首先唔好理佢系咪真喺树上种啦，呢个心理测验嚟嘅啫。 系啦，因为有啲唔系树上种嘅，嚟啦， 我橙啦， 嚟啦，你系橙， 扰乱晒我思绪， 关人哋乜嘢事啫？你黐线， 我喺度沉思紧， 你谂一谂啦， 哈密瓜。香蕉， 佢嘅真系好抵打嘅。 我系哈密瓜，佢逢礼拜三咧就松露松叶噶啦。唔系星期一同埋星期二系谦虚啲， 文静啲。 到礼拜三咧就松露松叶， 真系打得死。 礼拜五咧就极致啦。 礼拜五就开始 反台，又话自己巨星又乜啦？ 咬拎嗰日就 哈密瓜。 我都系哈密瓜，你可唔可以拣第二？ 可以， 你让下我，我系哈密瓜，我第一个。 我冇睇结果噶，我唔知。 我哋都冇吓。第二系你 ，C 咧就系香蕉、菩提子同埋橙嘅。好啦，咁啊， 橙 系啦，咁啊，张张就拣橙啦。 不过细个咧，你有冇画过生果树咧？我通常画苹果噶。 即系如果 你 系 啊， 系啊，跟住画啲雀喺侧边，唔知点解 太阳有个云咁样。 系啦，好唔紧要啦，我哋一齐拣哈密瓜啦，好 唔 好？好啦，而家我哋要揭晓啦噃。好啦，如果你系拣哈密瓜嘅话，表面上睇嚟咧就系沉稳同埋温和嘅你咧，其实内心怀抱住远大嘅抱负同理想嘅，喺心中系拥有别人咧。撼动不了嘅信念，所以咧比起周围嘅人嘅意见咧，更加系倾向于相信自己嘅梦想。唔服输嘅你咧，系以顶尖为目标努力嘅，同时当然都希望喺金钱方面能够获得成功啦。 有自己嘅理想， 好 firm嘅。 好啦，如果你系拣你嘅话，就系善于倾听他人嘅意见啊吓，个性系属于慎重又认真嘅种类，喺工作上面咧一步一步咁样打拼出嚟嘅类型嚟嘅。为咗要实现你圆满嘅生活目标咧， 起實而不華的外表，你會堅持從基層開始穩打穩扎咁努力上嚟啊！ 白手興家就係呢啲啦嚇， 係啦。 阿馬朱哥，你揀咩咁？ 我揀 哈密瓜，佢同我一樣。咁而 C 香蕉，選擇香蕉嘅你咧就係能量電池嘅本人啊！ 能量電池， 我怕呢啲人。不管咧精神上同埋活動能力方面咧，都係體力充沛，比起咧就係匿喺屋企嗰度咧，更加中意周圍去嘅， 仿佛 永遠都唔攰嘅，係啊， 火車頭， 同埋日日都要出街㗎， 日日都要買嘢，我永遠好熱心嘅呢啲人。 雖然有時咧會因為咧不小心失控咧而造成負擔，但係善於社交開朗嘅個性咧，你嘅人緣係超好㗎嚇。好啦，跟住咧就揀菩提子啦噃，你係一個充滿住藝術細胞、豐富想像力嘅藝術家類型嚟嘅，咁啊擁有咧獨特嘅想法，雖然好好啊，但係就唔善於同人交流啦，你會感到寂寞噶。不過咧，雖然係好慢熱啦，咁啊內心體貼咧又温暖嘅你咧，只要一變熟咁就成為知心嘅好友啦。好啦，大家等咗好耐啦嚇，就係有汪明荃啦， 汪 明荃，佢揀汪明荃， 我知啊， 阿哥梗係揀阿姐啊， 梗係 揀阿汪明荃 啊嘛，咩荃啊呢啲叫做， 得啦， 呢叫做咩荃？你当罗家英死人啊！真系啊！ 咁点啫？ 听过啊？如果拣汪明荃嘅你咧，完全系好好先生嚟噶。 哇！好嘢！ 如果可以嘅话咧，就会跟每一个人保持良好嘅关系，随时咧都系保持住笑容嘅，所以咧都好受朋友们啊，周围嘅人欢迎噶。系啊，讲完以上嘅结果嘅话，你觉得准唔准咧？ 准准啊！成个惨喺度啊！ 系咩？ 系啊，成个惨样。 汪明章， 激死人啊！真系。 哦，零食啊，有热咖啡饮啊！ 翻嚟有网上情缘啊，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嘅。

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至下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02点，升234点，总成交金额64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6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6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6.4升4毫，美团198蚊升3.6，阿里巴巴105.9升4.7，盈富基金21.62升2.6，南方恒生科技4.64升1.1，比亚迪股份300.8跌3蚊，新东方在线13.74升3蚊。恒生中国企业76.06升1.24，京东集团250.4升9.2，中国平安49.75升2.9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447，瑞士法郎7.86，澳元5.427，加元6.064，新西兰元4.898，欧元8.2。每百日元对港元5.8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46。日经平均指数报26,435点，跌194点。港金报16,96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6.27美元，卖出1,81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油站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道挤塞，龙尾排到翠屏岩村。重复多次，一只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油站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比较慢车，龙尾排到翠屏岩村。咁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近住茶果岭道呢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就排到去李安苑。咁至于较早前3号干线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3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温思劳街。咁在新界方面，西贡的北潭路受到较早前的山泥倾泻影响，北潭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潭坳一段是全线封闭，九巴路线94号要改到行驶，咁而专线小巴7号咧喺指定时段会提供临时服务，来往西贡至到海下，会途经黄石码头噶。咁啊，半个钟一班车，由西贡开出咧就系朝早6:03至到朝早嘅7:09，中午12:00咧有一班，下昼嘅5:30至到夜晚嘅7:30。咁由海下开出就会系朝早嘅7:00至到朝早嘅8:30，下昼12:09会有一班，黄昏6:03至到夜晚7:09亦都会有这架小巴的班次的。搭这条小巴的朋友请你留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去粉岭，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以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渔翠商场一楼109号铺、君临宴会厅、荃湾四波坊13号地下、唯一云贵村风味、九龙城启朗苑地下101号铺、百分百餐厅、将军澳明德商场地下7-8号铺、淡仔三哥米线、将军澳超顺路6号显明苑、湾仔港湾道28号港景、湾仔港湾道28号湾景中心大厦1楼6号铺 Fleet Belgium on Tap、 将军澳东港城商场1楼195号铺谢谢农、将军澳 TKO Gateway 1楼E151号铺美心小品、湾仔谢飞道272号渡志台地下3-4号铺华嫂冰室和牛头角上村常月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与君初相识，乞此故人归。国剧830呈现《渔交记》， 长意怀抱住对纪云和的爱恨交织，从以前单纯清冷的鲛人，变成心思难测、性格冰冷的北渊之王，率领众人对抗先师和顺德先机，结果又会是怎样呢？ 国剧830《渔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放飞无人机要注意安全，小型无人机令已经在6月1日实施，有关危险行为同限飞区的条文已经生效，而对注册、标签、培训等要求就有6个月宽限期至今年11月30日。放飞无人机前，记得去民航处的电子平台 SUA 一站通注册和了解安全资讯。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得。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1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进入第二个钟头噶啦，咁啊翻嚟咧，一阵间就会有啲咩呢？首先有， 一阵间我哋会有呢个小朋友电台啦， 好 之后嘅话咧，我哋又会有呢个嘅中医时间啦。去到12点钟嘅话咧，我哋就会有呢个客家婆，同埋嘅就系有片段人家。 正， 12点请假得唔得？ 即刻好啦，不得， 快走。 好， 小朋友开麦，同你讲心声。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风骚小小剧场。 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会遇到很多不识的东西，懂得问问题是他们成长重要的一环。他们问得最多的又是什么问题呢？ 好嘢！我星期日去跟表姐学游水啦。 你就好啦，我妈咪惊我晒到黑蚊蚊，唔准我去啊！ 吓咩？游水都会晒黑嘅咩？唔黑得唔得啊？ 系喎，点解晒太阳会黑嘅？ 我表姐嚟紧接我，不如问下佢咯。 Hello， 大家好啊！ 表姐，我想问点解晒太阳会变黑嘅？ 唔黑得唔得啊？ 晒太阳会变黑，简单嚟讲系因为身体唔想受太阳光嘅紫外线伤害，会造成呢个黑色素作为保护，所以就会令一啲肤色变黑咯。大家明唔明啊？ 明白。 其实大家对有兴趣嘅事物有提问系一件好事，可以激发大家嘅求知欲啊嘛。 不过我发觉，就算系同一条问题，唔同人都会有唔同嘅答案或者想法。 系咩？应该信边个好啊？ 诶，好问题、啊。例如我头先分享嘅资讯，你哋又知唔知道我所讲嘅嘢系咪可信呢？ 因为我觉得你信得过，唔会呃我啊嘛。 是啊，正如妈咪同我讲，帮我储啲利是钱，等我大个咗之后会俾翻我一样，我信佢噶。 系我话上网检查下就最稳阵。 不过妈咪话社交网络上面有好多假新闻、假资讯。 哈？假牙我就睇得出，假新闻系点样噶？ 我知佢个标题系唔会写明假新闻几个字嘅。 嗯，你讲得啱啊！ 我又知可以睇多两三个网站比较下。 我都知，仲可以问问身边可信嘅人查证。 大家讲嘅都有可取嘅地方，揾一啲有公信力嘅资料来源或者系人士求证下，咪可以了解多啲咯。 咁如果嗰阵冇得即时查证，咁点算？ 呢个时候你就要运用下自己嘅批判性思考，做个每事问嘅儿童啦。当你听到一个资讯，你自己都觉得惊讶嗰阵啊，咁就要留意多啲咯。 我记得细个嘅时候，老师讲龟兔赛跑嘅故事，最后系只乌龟跑赢白兔。我曾经问老师点解白兔瞓咁耐，问只乌龟跑咁耐佢唔攰咩？ 其实寓言故事系用最简单嘅故事灌输正确嘅观念俾小朋友嘅。 如果我哋除咗知识上嘅问题之外，其他问题可唔可以问你噶？ 梗系可以啦。咁你有咩问题想问我呢？ 我又未谂到喎。 咁不如我问先。 好啊，咁你问先啦。 头先你教我要上具公信力嘅网站查下，但我搜寻妈咪几时俾翻利是钱我，嗰阵揾唔到喎。 这个时候就要运用表姐的批判性思考，想一想你妈咪跟你说那阵的微表情和眼神是怎样。 她当时洗紧碗啊，她没有望住我的。 我怕都是冻过水啦。 不紧要啦，妈咪帮你储起啲钱，其实都是给你用的啫。最多我哋星期日一起去游水，开心一下，好不好啊？ 好啊！ 让小孩发声 ，Shall we talk？ 如果是一个校长，你叫我做郑校长先啦。我一个月里面就会俾啲同学咧，就会去请一日假。咁咧，去到乐园或者去到玩嘅时候，就唔使排咁长嘅时间队啦，就会好开心噶啦。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诚邀你嘅参与，请回答问题，并将录音电邮到 radio2@rthk.hk， 你嘅声音有机会喺丰收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噶。 停留在这分秒间。 今日有个点唱，阿杰哥话点唱俾莹莹听。今日佢哋相识三个月，希望佢天天快乐咁。 推翻初分的手，该早已放开。如今日再悔改，遗憾亦不可变改。你的好友充斥我脑海。偏偏当失去，才念旧不懂节哀。余额潜入跨空间里面，还原甜蜜视线，而随残破缺点。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世外一 世界。 小 DJ 同你同言讲出大道理。 Hello， 大家好啊！喺我哋嘅直播室嗰度咧，又见到有三位嘅小朋友咧入咗嚟咧，同我哋倾偈咯噃。就住唔同嘅话题咧，都好想知道究竟佢哋嘅心里面咧系谂紧乜嘢嘅。好啦，我系莎拉姐姐，都等我哋三位嘅小朋友介绍下自己，等我哋咧听住我哋嘅节目嘅朋友都可以认识下佢哋先啦。好啦，今日首先不如咧女仔介绍自己先啦，好唔好咧？你叫做乜嘢名啊？ 我叫做张善如。 你好似有个花名嘅系咪啊？ 我叫鲜鱼， 鲜鱼，咁你中唔中意食鱼噶？ 中意，不过我最中意系食鱼眼。 最中意食鱼眼？咦，你同莎拉姐姐一样、哦，我唔可以同你食饭咯。如果唔系，我哋会争鱼眼食啦，系咪咧？ 系啊。 好啦，鲜鱼，你今年几多岁？读几多年班啊？ 我今年十岁，读四年班。 哦、啊，欢迎你啊吓！好啦，跟住坐喺你隔篱咧，身边咧有一位男仔、哦，系着住红色衫嘅，你又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呢？ 我叫陆家王 ，Aden。 Aden 啊，好好听哦、啊，你英文名。咁你今年几多岁，读几多年班啊 ，Aden？ 我今年九岁，读四年班。 欢迎你啊吓！今日着住件咧红色衫咧，好醒目、啊。好啦，跟住我哋仲有另外有一位嘅小朋友，不如你又介绍下自己先啦。 我叫陈柏朗，今年八岁，我读三年班。 叻叻啦，好啦，咁我哋要欢迎咧，有啊仙宇啦，有 Aden 啦，同埋咧就有柏朗。三位小朋友噶吓，好啦。至于今日咧，同莎拉姐姐要讨论嘅呢一个话题咧，就系想讲关于咧就系每事问。好啦，我想问一问咧，就其实你哋平时咧要翻学嘅时候咧，究竟咧会唔会好惊啦？唔识得嘅嘢嘅时候咧，要问老师噶，惊唔惊噶？先如讲先啦， 唔惊。 咁如果系嘅话咧，你有一啲乜嘢唔识嘅话咧，你会点样问老师噶？需唔需要举手噶？而家 举手，然后老师嗌咗我个名，跟住就可以企起身问问题。 咁你系咪任何唔识嘅嘢嘅话咧，都会够胆问老师噶？先宇 系啊， 啊叻女啊！因为咧，莎拉姐姐以前细个读书咧，我成日都会好惊噶。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我成日都会惊咧，要问好多嘢咧，问老师咧，俾老师会觉得咧我好蠢啊！你哋会唔会咁样谂噶 ？Aden 唔会， 唔会。咁如果系嘅话，你有嘢唔识嘅话咧，系咪都会好似阿仙宇咁样咧，会举手问老师噶？ 有啲简单嘅问题咧，会自己同同学咧一齐谂。如果难嘅问题咧，就举手问老师。 咁叻噶，你哋完全会唔会话担心咧？即系如果成日要问老师嘅话咧，会觉得咧，即系老师会觉得自己点解你会上堂唔留心，所以唔识得头先教嘅嘢啊？咁会唔会担心噶？ 唔会， 唔会嘅。好啦，咁我又问下柏朗咯。如果咧你有嘢唔识嘅话咧，你会唔会举手问老师噶？ 我有时会，有时会。 咁几时会？几时唔会咧？ 有时如果有啲唔识嘅，可以揾下嗰啲书，睇下有冇嗰啲答案。如果冇，咪问老师咯。 哇，你哋都好叻喎！嗱，头先我听到 Aden 同埋柏朗咧都话啦，可能咧都如果有啲唔识嘅，未必去全部会问老师，可能会问下同学啦。咁我又想问下啦，咁你哋又咁叻上网啦，有时会唔会系上网会查下呢啲咁嘅资料啊，又或者会睇下学多啲嘢咁样噶？ 会啊，有时唔识嗰啲字就会去查字典咯。 咁啊 ，Aden 同埋阿柏朗咧，你哋都会唔会系上网会去睇好多资料啊，去查清楚？ 即系咧，我会咧用部手机上 Google 嗰度咧，可以咧录音，然之后咧讲你唔识嘅字，录住一啲音咧，佢就会咧播翻。你唔识嗰个字，咁就可以睇翻嗰个字。 哇，好叻！咁系边个教你噶 ？Aden， 点解你咁叻嘅？ 妈咪。 咁如果有时会唔会话有一啲嘢唔识嘅话咧，都会问爹哋妈咪噶？柏朗，你会唔会咁做啊？ 有时我会咯。 嗯哼，有时你会嘅。咁但系咧，如果系头先有讲到 Aden 话咧，我自己都会可以上去 Google 嗰度会抄到啲资料噶噃，都唔使下下咧要举手咧就系问老师嘅。咁柏朗咧，你自己又有啲乜嘢嘅做法噶？ 如果有啲唔识嘅话咧，妈妈有时叫我去部电话度查字典。 嗯。 嗱，我就见到咧，譬如阿仙宇啦、Aden 啦，同埋柏朗啦，三个咧都非常之好学啦，同埋又唔会话真系好担心啊，即系问人啊，会觉得咧即系惊人哋觉得自己好蠢嘅。咁啊，你哋咧如果系咁样嘅话，会唔会觉得咧喺学习嘅时候，每事问每一样嘢都要问嘅话，系好重要嘅咧？仙宇，你觉得点啊？ 我觉得会问就会好重要咯。 咁但系如果要问嘢嘅时候嘅话咧，你会唔会觉得嘅就系都需要有一啲嘅即系技巧啊，或者要去学下咁样嘅？ 会要啊。 咁你记唔记得你啱啱上一次咧要去问人嘅时候咧，又问咗啲乜嘢嘅问题啊？ 我问咗咧，因为嗰阵时我唔识点样除嗰个粪扫，所以我就问咗老师点样除，跟住佢教咗我，我就写落去笔记嗰度，考试就可以听睇翻嚟温习咯。 哇，好叻喎！嗱，咁即是话系咪先语咧比较多问人嘅咧，就系、是、一啲关于系数学上面嘅问题啊？ 中英数都会，常识就比较少咯。 咁你都几叻噶喎？咁 Aden 咧 ，Aden 你记唔记得上一次去问问题嘅时候嘅话，系问啲乜嘢嘅问题呢？ 即系去作文嗰阵时，唔系真系评估考试嗰啲作文，系练习嗰啲作文，问老师唔识嘅字，然之后咧，老师写咗出嚟咧，我都系咧会写喺个唔识字嗰本簿入面，到时考试咧就温翻佢。 哇，好叻啊！咁即系平时咧都会去有一本自己嘅簿去集低自己唔识嘅嘢，咁啊耐唔耐嘅话就攞翻去咧自己温习嘅，系咪咁样啊 ，Aden？ 系啊， 哇！這个方法好好、啊、喎。好啦，又想问一下柏朗啦。咁啊，柏朗喺每事问里面嘅话咧，其实你问得最多嘅系乜嘢问题呢？ 问得最多应该系唔识嘅字咯。 都系唔识嘅字，咁系英文字啊，定系中文字啊？ 中文、英文都会有。 好啦，嗱咁啊，其实咧而家嚟讲嘅话咧，我谂会比可能以前咧莎拉姐姐咧翻学咧会好好多，因为我哋以前咧就冇话即系电脑啊，又或者可能有一啲嘅即系 Google 啊咁样咧可以去问到嘅，咁所以咧我哋就会用呢一个咁嘅方法嚟会学习比较多啲嘅。好啦，咁你哋又会觉得咧就是、譬如话喺呢一方面嘅话咧，而家系咪就系仲系好似要上堂嘅时候咧，大家系要有呢一个嘅规矩嘅就一定系要举咗手先，咁先至系可以发问噶。是不是这样的？阿仙宇讲给我听先啦。 是啊、因为有时如果老师说抢答呢，我们就这样自己讲自己的名字，跟着老师看看哪个叫得最快咯。 哦，原来会是这样的。好啦，那当然啦，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问三位的同学仔啦，就是如果有时呢想知道呢那件事究竟是真定是假的，你会不会要上多几个网啊，又或者就是会问多些朋友啊来去比较一下，看看知道那件事呢是可以知道究竟是真定是假的呢？你们会不会这样做的？先要跟我讲先啦。 会啊。 那么 Aden 呢？ 都会。 都会啊，那么柏朗你又会不会这样的呢？ 有时我会问妈咪。 哦，有时都会问妈咪的。咁而家系爹哋咧，你哋好似全部都系问妈咪噶，有冇嘢会同阿爹哋倾偈噶？系咪多数有啲乜嘢我都系问妈咪多噶？ 系 OK， 可能小朋友嘅话咧，都系会比较同妈咪咧嗰个感觉上咧会比较亲切啲啦，嗬。所以有啲乜嘢嘅话咧，都系问妈咪嘅，就好似等于啦 ，Aden 头先有讲啦，学习嘅方法嘅话咧，原来都系妈咪教佢嘅噃。咁所以记住一样嘢咯噃，大家系咪都觉得嘅就系学习嘅时候嘅话，每事问系咪好重要呢？咁你哋三个咧都非常之乖啊，有啲乜嘢嘅话都一定会系每事问嘅，咁就希望咧可以喺以后嘅学习嘅过程当中嘅话咧就乜嘢都识啦。好啦，咁啊多谢晒我哋今日嘅三位同学仔，就有仙宇啦、Aden 啦，同埋有柏朗同我哋讲咗呢一样嘢啦。咁希望大家咧就以后有啲乜嘢嘅话都唔好怕，记住咧要每事问，学多啲嘢。咁喺学习嘅过程当中嘅话咧就会更加事半功倍啦。唔该晒三位，拜拜。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委会在今年头五个月接获24宗有关一手住宅物业物料同執收的投诉。有个案反映验楼的时候发现单位内有11处地方状况未如理想，包括多处出现空心砖，单位地板大面积发毛变黑，要求发展商更换全屋的地板等，但迟迟未获回复。消委会之后特介入，发展商联络投诉人跟进，已经完成处理。亦都有投诉人话向发展商提交执收的清单，等待超过半年之后，获发展商告知不负责修补客厅玻璃花痕。向消委会投诉之后，个案得以解决。消委会提醒消费者保留執收过程的沟通记录，清晰填写验楼清单，拍照为凭，需要在定名期限内书面提交執收要求等。消委会测试共28款乳鲜包装、白方包和麦方包样本，发现每100克验出钠含量最高的样本，只要吃两片，所摄入的钠已经占世卫建议一般成人每日摄取上限超过两成。测试结果显示，白方包为每100克平均钠含量是433毫克，麦方包是410毫克。根据食安中心的食物钠含量参考水平，今次全部样本不属高钠食品。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2022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排名第五，比去年上升两位，中国大陆微跌一位，排第17。排头四位的依次是丹麦、瑞士、新加坡和瑞典，美国维持在第10。学院以经济表现、政府管治、商业效率和基础设施作出评分。香港在政府管治排名最高的在第二，商业效率排第7，基建和经济表现评分排名第14和15。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猴痘诊疗指南，指出猴痘病毒经黏膜和破损皮肤侵入人体，人与人之间通过密切接触，亦都可以通过飞沫传播，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亦都有可能感染，还可以通过胎盘垂直传播。潜伏期可以长达6至13日，早期出现发冷发热、体温升至摄氏38.5以上、头痛、乏力和肌肉痛等的症状，多处淋巴肿大。发病之后1至3日出现皮疹，首先在面部，再蔓延至四肢和其他的部位。部分的患者可能出现并发症，包括皮肤细菌感染、支气管肺炎和脑炎等。指南说，目前国内还未有抗猴痘病毒药物，主要是对症支持和并发症的治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至下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75点，升307点，总成交金额72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5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01点，升17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9元，升3元；美团199.4，升5元；阿里巴巴106.2，升5元；盈富基金21.68，升3.2；南方恒生科技4.64，系升1.28；恒生中国企业76.3，升1.48；比亚迪股份303.8，冇起跌；新东方在线13.98，升3.24；中国平安50.4，升3.6；京东集团251.2，升10元。

好啦，逢礼拜三嘅话，我哋都会有呢位靓女中医出现， 嚟自广州中医药大学嘅医学博士啊Nicole 老师，早晨， 多谢晒你哋邀请。 系啦，咁啊 Nicole 咧，今日同我哋要讲嘅呢一个哇问题。有時其實我哋間唔中啊，喺城市中人嘅話， 啊、 都應該會間唔中有啲咁嘅問題出現嘅。咁啊，就當然我哋會講話就係抑鬱啦。咁、但係咧就Nicole 就講嘅就話其實喺中醫嚟講嘅話咧，我哋就未必會講係抑鬱嘅，因為好似有一種嘅即係抑制或者係抑壓咁嘅感覺。咁但係其實即係呢一種咁樣嘅，我哋又唔知道係咪一個情緒病啊，定係其實應該嗰個原因係點嚟嘅？所以今日咧，我哋就會深入淺出同大家探討一下嘅。 請教 Nicole。 係啦，先問一問 Nicole 啦。咁喺中醫嚟講嘅話，其实是怎样去称呼这个的、就是、病症的、 其实如果现代人的情绪病我们中医来说我们会统称为一个郁症。 郁症 其实中医是非常重视这个郁症的、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黄帝内经》里面也有介绍过这个郁症的。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这个郁症呢因为呢其实呢郁症是可以因为病到你觉得很郁、也都可以因为你郁所以你会屈到你病啦，咁所以咧，当你有郁症嘅时候咧，你系应该要去正视佢，就唔应该话啊，唔好理佢，过几日就好啦咁样咯，系、应该系真系去寻求个原因啦，知道下自己点解啊，同埋点样解决嘅。 嗯哼，即系唔系话净系真系从情绪有关。其实有时如果听你咁样讲嘅话，佢既是因亦是果。 系噶、你头痛，譬如头痛咁简单嘅嘢啦，如果你持续头痛一段时间嘅话，你都好抑郁噶。讲真， 好系啊， 系咪先？ 系啊。 失眠咁样失眠一段时间，点样唔屈啊？ 一长时间去面对一个病症嘅时候，就会成为咗呢一种咁样嘅问题啦，系咪？好啦，咁如果系咁讲法嘅话，我哋都可唔可以去了解一下嘅？就系呢一种嘅郁症嘅话，原因究竟系可唔可以解释得比较简单啲咧？ 其实咧，我哋中医咧嘅，我真系觉得古人嘅智慧系好劲噶。我哋中医咧一。路以嚟咧，都系认为咧，郁症好简单。佢个总括嚟讲，无论你点样都好啦，就系调气唔顺。 哦，咁成日调气都唔顺。 所以咧，俾我激啊嘛。 系啦，咁所以你点样先至可以去处理一个郁症咧？即系如果譬如我哋系中医咁样，有个病人嚟啦，郁症啦，我哋重点点样去睇呢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啊，点样令到佢调气顺咧？咁样啦，调气顺就一切都易搞啦。 所讲嘅嗰条气又唔系话即系我哋讲起嘅上气唔接排气嘅中医嘅。嗰條氣嘅話，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分別係嘛？ 其實中醫咧不嬲都好重視氣血嘅、其實講緊嗰個氣就係呢個氣血裡面嘅氣啦。咁、中醫嘅氣有好多唔同嘅功能啦，譬如上一次講過嗰啲咩眼皮朵啊、子宮朵嗰啲，都係氣嘅功能之一啦。咁其實我哋其中一個啲氣嘅嗰啲功能咧，就係循環我哋身體裡面嘅嘢啦。咁、所以條氣如果行得唔好，棘住棘住，又或者即係譬如有時你俾人激啦，你真係覺得條氣係錯住、 頂住， 睇啲粵語長片就知啦。好多， 係 你使乜睇粵語長片？你望我啊，知啊。 咁所以咧，我哋真係一定要去處理好條氣。其實條氣唔順，除咗有鬱症之外，其實之後可以介紹好多好多好多千萬萬種病都是跟調氣有關，咁即係講翻我哋今日個鬱症啦，咁係。完全是你處理好調氣咧，你都解決咗90% 嘅問題。 咁就好緊要啦，即係要搞翻調氣順翻啊。 係、 咁我哋可唔可以知道嘅就話、是，我會唔會都會有咁樣嘅機會就係、是、有一種咁嘅鬱症，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嘅就係、是、話，其實發病嘅表現會係點樣噶？ 嗱，其實我哋中醫咧，我都好仔細嘅對於鬱症嘅理解。雖然佢只係大總綱嚟講，我哋講緊調氣啦，咁但係調氣都有好多唔同嘅表現嘅。譬如有一啲咧，就係你調氣棘住咗啦。頭先我講，咁咧佢一般咧就會响个胸下低嗰啲胁肋位置咧，有啲胀痛感啊，嚟月经嘅时候会有啲胸胀啊，又或者系甚至乎佢嗰条气会挤咗去隔篱，因为佢会游走性嘅呢个痛系，或者呢、這个你会觉得个胸下低有啲嘢行嚟行去，喐嚟喐去，数嚟数去咁，咁呢一种咧。就已經是一個調氣不順的表現來的了。另外呢還有另一個呢就是你不單止這條氣不順而且呢還多即多餘了、因為它卡住了在那裡囤積了我們中醫叫氣有餘為熱這樣咯、所以呢你就會變得容易生氣、或者有時候 有些病人來看耳鳴他說、我耳朵卜卜聲的、另外呢又因為它生了熱啦所以煎熬了你的大便你可能就會大便比較乾啲啦，咁呢一種咧，即是話你嘅肝鬱程度已經去到化火咁嘅位置啦。咁另外咧就有啲 提下啦。临床上咧，有啲病人就会话啊，我咧觉得个喉咙嗰度有嚿痰啊，棘住棘住，掠又掠唔出，吞又吞唔到咁。咁我当时就会问佢啊，咁如果你去日本旅行买下嘢，会唔会开心啲啊？即系就冇咗嚿痰啊咁样。跟住话系啊，你点知噶？我你唔使去日本噶啦，你而家俾我出去买下嘢，我都开心噶啦咁样。咁我就所以话我同佢讲，其实你呢个咧系冇形之痰，我哋中医咧有个名俾佢嘅，叫做梅核气，即系大家可以搜索下相关资料啦。咁其实呢个梅核气咧，并唔系一个真真正正喺我哋喉咙里面嘅痰，即系佢冇呢嚿嘢嘅，只不过系你感觉上觉得有呢一嚿嘢嘅啫。系啦，咁呢个亦都系话紧俾你听咧，你系一个气滞痰郁嘅表现啦。咁都属于我哋郁症嘅范畴噶，因为呢一嚿嘢其实都好困扰噶，好多人去专登嚟睇个中医就系睇呢嚿嘢。 我试过啊 ，Nicole， 我试过有一段时间我专登要走去照，因为我觉得有一嚿嘢吞唔到落去。 系啊系啊， 但系冇噶，原来 系，跟住 我就照晒成个胃镜，一路咁样探去，我做跟住做咗就乜都冇。 其实你回想翻，可能嗰轮你系工作压力好大啊，或者系你人生有一啲改变，譬如转工啊， 系啊， 失恋啊，好多时都会有呢啲嘢噶。 正如你所讲，有时我会自己会唔记得噶，但系当我记得嘅时候，我就觉得哇，呢度有嚿嘢好似吞唔到落去咁样，好奇怪。 系啊，当然 就呢种感觉啦。 当然，如果你真系有一个吞咽困难嘅话，佢可以系其他嘢，即系你唔可以一有吞咽困难就 assume 佢系呢嚿梅核气，咁即系都要去可能要 check 下嘅。不过有机会就系呢一个问题啦， 明白？嗯哼，好啦，头先我讲到话就梅核气之外嘅话咧，仲会就系之前我哋亦都有倾过啦。诶，有啲人好似感觉上觉得成日都好似咧讲嘢好细声啊， 阴声细气啊， 阴声细气，冇咩气咁样，成日都咩啊？你讲咩？ 系啊，有阵时咧，你面对啲女仔咧，即系觉得哇，佢咁温柔嘅，咁其实咧佢未必系因为佢扮嘢啦，或者系咩？佢只不过系因为佢唔够气去讲嘢啦，即系佢未必可以好似我哋而家咁样精神活活咁样去同你倾一轮偈。佢真系觉得佢冇气，同埋佢唔想回应你啊。咁即系佢懒得应你啊。有阵时呢个懒得应系一个情绪，亦都可以系一个身体嘅表现嚟噶。即系佢唔够气去回应。咁其实我哋人咧，即系去点样去回应个世界咧，都系需要我哋嘅气噶。如果我哋嘅气唔够嘅话咧，我哋真系俾唔到呢个反应。所以有一种抑郁症系唔中意出街，唔中意同人讲嘢，中意自己匿埋噶嘛。咁而且咧，佢仲可以产生一个恶性循环，就系因为你唔去活动你自己啊。咁我哋中医有一句说话叫做久卧伤气，就系你成日挨挨笨笨嘅话咧，你就会越嚟越小气噶啦。即系嗰个小气唔系嬲嗰种小气，而系真系个讲个量啊咁样咯。咁所以呢一种又系一种嘅抑郁症嘅表现啦，咁咯。 好啦，咁头先我哋有讲到有几种嘅一种即系譬如发病嘅一啲嘅表现啦。咁其实咧，除此之外嘅话咧，我哋都可以知道嘅就系、是如果我真系发觉有咁嘅情况啦，有冇啲乜嘢嘅处理嘅方法嘅话，其实 Nicole 可以介绍下俾我哋嘅咧。 其实都有嘅，因为咧，我除咗即系临床上啦，啲病人嚟睇病之外咧，我当然开中药啊，或者针灸点样啦，但系咧真真正正去救到佢自己嘅咧，都真系系个病人自己点样去喺佢日常生活里面咧去处理嘅。首先咧，你要自己去做一啲思想工作啦，寻求下个抑郁症嘅原因啦。譬如如果系工作令你唔开心嘅，可唔可以转下个岗位啊，转下个风位啊咁样啦？有啲人系真系俾人 个文窗位， 俾个冷气吹住，吹到佢唔开心嘅，真系系咪？咁呢啲可能去试下可唔可以解决到个原因啦？解决咗咪一天光晒咯， 环境啫， 系啦。咁当然啦，如果你觉得情况系严重嘅，咁要积极去求医啦，即系唔好觉得话尴尬。其实而家呢个真系好普遍，同埋即系我觉得十个人里面都有七个人都经历过噶啦，呢个感受嘅系严重嘅程度嚟嘅啫，所以唔需要话讳疾忌医嘅。咁另外咧就系头先讲咗啦，系主要系条气唔顺啊嘛。咁咪搞到佢顺为止如何咧？就系去做运动，令到自己咧又喘嘅，人为咁样去顺条气咯，系咪？咁我讲嘅运动唔系一定话你要跑到扯晒虾咁样先为之运动，哪怕你行路行得比较快一啲，心跳系轻微有啲啲快啊，微微咁样渗啲汗出嚟啊，呢一个都已经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运动嚟嘅， 运气啊，系嘛？ 系啦，感受下你个脚板底黐住喺个地下度嗰个力量啊，刺激下个脚底嘅穴位啊，咁样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快步嘅行啦，都系非常之有帮助嘅。 咁另外咧，晒太阳啦，晒太阳俾我哋即系成个地球咁多嘅能量啦，可以令到我哋变得正能量啲啦。咁而家晒太阳又令我哋温暖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有啲因为抑郁症而失眠嘅病人咧，其实你晒太阳咧可以话翻俾自己个身体知，你个阴阳系乜嘢，日头系乜嘢，夜晚系乜嘢，会帮助你夜晚嘅睡眠嘅。 系啊，因为嘅上一集你有教过我哋嘅话，其实就系阴入阳，系咪啊？系啊，或者 阳入 阴， 系阳入阴，系啦。 即系其实你系每日不停咁运作噶嘛，咁所以其实你就系要晒太阳嘅时候，就讲翻俾自己嘅身体听，系咪有翻呢种 感 应？ 其 实 呢个方法咧，仲可以去舒缓 jet lag 呢个问题噶。时差系啊系啊，我嗰时去旅行咧，我就系点样话俾个身体知，我而家去咗加拿大啦，我个太阳系咁啦，我日头系乜嘢啦，咁就系我去晒太阳咯，我去话俾个身体知，喂，而家个日头系咁，所以夜晚就系几时啦，咁样，等佢学识咯，因为其实中医个理念系天人合一噶嘛，咁所以晒太阳系非常之好嘅，即系任何人都建议系个天俾我哋嘅大礼物咁样。咁另外可以介绍下一个穴位啦，咁咧佢系响两个乳尖嘅中间拉咗一条线之后嘅中间点，咁嗰个叫膻中穴啦。咁有阵时咧，即系俾人嬲嘅，即系俾人激嘅时候咧，条气挫住都想捽下个心口啦，系咪？其实我哋真系中医系好有，即系中国人系好有一个咁样嘅智慧啦。咁人咧亦都会即系条件反射咁样去识得做一啲嘢去对自己系好嘅咁，所以咧，当你捽个心口嗰个位嘅时候咧，其实系有帮助咧，你去舒缓呢一个压力啦，同埋令到你条气行得好啲噶。因为我哋中医嚟讲咧，我哋叫痰中咧系气回啊，咁咯，所以佢可以令到你啲气咧行得好啲嘅。 系，又系雨场边，我哋都见到啲员外俾人激咧。 系啊，跟住就有个妹仔帮佢顺啊， 唔系妹仔嘅，员外夫人。 哦，我揾妹仔，我揾妹仔。 我睇嗰套系妹仔。 我呢套正喎， 咁样系咪？系啊，呢啲嘢好啦。谂啊，当然啦，就讲紧嘅。头先我哋有一个穴位之外嘅话咧，咁啊，其实我都每一次力高都好好嘅。有一啲嘢咧会介绍俾我哋咧，喂，整啲嘢嚟饮下咁样嘅话，都可以有啲帮助。 好啊，好啊。其实呢个唔系我谂嘅，都系一啲即系前人嘅智慧，我都系跟抄翻嚟嘅啫。咁呢个咧就叫金麦大枣汤，其实系我哋中医咧响对抑郁症嗰方面咧，好多时都会用到嘅一条中药方。但系咧，其实佢系比较一个温和啦，同埋咧适合市民大众啦，即系人畜无害咁样嘅，系啦系啦嘅方嚟嘅。咁咧佢里面有淮小麦三十克啦，大枣五粒，同埋甘草六克。咁你咧就一般咧就煲一大煲水，唔使话咩煲几耐啊，几多水加埋一碗水嗰啲唔使噶啦。你煲咗之后咧就当茶饮，其实屋企其他人饮都冇所谓嘅。有阵时小朋友出去大汗翻嚟啊，又饮啊又得噶。唯独咧系糖尿病嘅病人要注意啦，因为里面有五粒大枣，咁所以你喺食物嗰方面可能要调节下啦，因为大枣个糖分都几高噶，系啦， 明白。好啦，咁另外仲有嘅就系话，有啲你头先有讲过嘅就系啲唔够气嗰啲，即系讲嘢咧系啊，有气冇力咁嗰只咧，咁嗰只系咪都可以有第二啲嘢可以 令 佢补翻 嘅话咧？我就觉得佢可以咧，我记得好似系咪上一集都有讲过咧，可以长期嘅少量咁样去服用一啲补气嘅嘢啦，咁我自己咧就会建议系太子参嘅，咁佢可以真系讲紧个少量系真系好少嘅，你乜太子参可能系三片咁好薄片咁样透晒明咁，咁你话吓冇味嘅 ，dead 镬乜都冇嘅，唔紧要，你假以时日嘅话佢就会有噶啦，咁咯，即系我哋中医养生唔系讲一日半日，我哋系可持续发展咁样养生嘅， 讲得好系 啊，咁所以我就会建议咁样啦，同埋我而家面对市民大众，我要安全噶嘛， 冇错。 咁所以咧就我会建议咁样去补气啦。 嗱，即系头先有讲到嘅就系我哋嘅穴位啦、茶饮啦，同埋唔够气嘅朋友嘅话，可以用呢个太子参去补气啦。全部咧都可以嘅，就系安全使用嘅。 安全 都要再加多一个问题嘅，就系而家啲小朋友好可能就系因为个 covid 啦，咁所以佢就真系少咗一啲嘅社交或者系点样。感觉上你都会觉得就系佢脾气可能猛整咗啊，或者好可能都会觉得会担心佢有呢一种咁嘅屈气。有冇啲咩嘢可以系建议俾啲家长都可以嘅？就系、是。有冇啲乜嘢可以做下？ 我自己咧，其實都係真係想向呢個機會提一提嘅，因為其實小朋友都會屈嘅， 係啊， 所以唔好話見佢喊就以為佢係扭計，真係應該去了解一下佢咩事屈啊，係咪喺學校俾小朋友蝦啊，或者係啊唔識做功課啊咁諸如此類啦，先都一樣噶啦，了解個因由先，睇可唔可以解決到啦。咁 另外咧就系多啲带小朋友出去走，唔系话疫情就一定要留喺屋企啦。即系其实佢哋都要放电，佢哋都要宣泄嘅。 同意。 咁同埋佢哋喊嘅时候，可唔可以即刻闹佢啦？去了解一下佢究竟因咩事而喊先咁样啦。咁同埋鼓励佢多啲将佢自己心入边嘅嘢讲出嚟啦。咁而头先我介绍嗰个茶饮今日大早汤咧，佢系都可以小朋友饮，系冇问题嘅。 咁 因为小朋友出去走完之后都流咗一身汗啦，咁所以都 OK 嘅，冇问题。 煲大烹，屋企大家就每一个人都可以饮啦， 可以嘅，可以嘅， 非常之好。今日要再次多谢晒 Nicole 同我哋介绍咗，就系郁症究竟我哋可以点样咧去处理啊？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嘅话就有另外嘅一个话题同大家探讨啦。好，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想太多会演变成罪过，我很痛楚，你说我当唱歌，平日上班给你自己怠慢，娱乐买衫都要知坏习惯，宁静气氛 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希望每一位朋友咧听住呢一个中医片段咧，都可以咧做一个健康嘅风骚快活人啊！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噶啦，咁而家翻嚟咧，我哋仲有客家婆同埋今日嘅马老师所写嘅片段人间啊！马老师嘅剧本咧，经常都有好特别嘅色彩啦、风格啦、内容啦咁样。今日都有一个好有好重嘅剧本嚟，我认为好重嘅，即系个气氛好重啊！ 我哋要静心欣赏两位飙戏， 你都有啊！ 飙咩个飙咩个飙戏啊？ 斗戏， 斗 戏咯，斗演 戏。OK， 好，而家翻嚟咧就会有一阵间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同埋交通消息。 有客家婆来啦！ 中国外交部多次强调，喺涉及中国主权同领土完整嘅核心问题，冇妥协退让余地。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免严重损害台海局势和中美关系。巴基斯坦政府要求民众减少饮茶，令国家经济得以维持。一名高级官员说，民众每日饮少几杯就可以节省国家大量的进口成本。巴基斯坦是全球最大的茶叶进口国，去年购买茶叶用了超过6亿美元，但国家外汇储备跌至不足维持两个月的进口开支。官员呼吁民众饮少一杯到两杯茶，形容政府依靠借贷进口茶叶，又建议商店提早关门节省电力。经济危机引发当地政治动荡，今年四月伊姆兰汗遭国民议会不信任投票罢免，夏巴兹谢里夫之后获选为新总理。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埋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嘅骤雨同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有骤雨同雷暴，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82点，升314点，总成交金额764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5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01点，升1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9.2升3.2，阿里巴巴106.1升4.9，美团198.8升4.4，盈富基金21.68升3.2，南方恒生科技4.62升1.26。恒生中国企业76.26升1.44，比亚迪股份303.6跌2毫，新东方在线14.2升3.46，中国平安50.4升3.6，京东集团250.8升9.6。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443，瑞士法郎7.859，澳元5.426，加元6.063，新西兰元4.896，欧元8.2017。每百日元兑港元5.81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02。日经平均指数报26,416点，跌213点。港金报17,00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5.48美元，卖出1,816.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三号干线去荃湾方向，近日南昌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三号干线去荃湾方向，近日南昌站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

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来咧！ 啊，老师走前，走前， 走前， 走前，走前， 食咗早餐未啊，家婆？ 诶，对银后嘅啦，明计 啊？ 出人间啫嘛，对银后。 点解对咁好啊？ 因为两位姊妹肯嫌中医艺嘛。 啊，老师唔系，依个叫一啖砂糖一啖丝啊。 因为贪砂糖，热贪冰。 群姐啊， 试嘅。 用啊，唔好踢 Trinity 啊。 咩话？咩踢 Trinity 啊？ 唔好得罪我 啊。踢 Trinity。 我管咋啦？我系好好平要啊。 酸言啊，佢话你 系尖酸言啊， 尖酸言啊， 冇 hockey 啊， 冇 hockey 啊， 系啊，听日要 hockey， 外国定热烧奖状 吓，我冇 hockey 啊，我今日好乖啊，系啊， 系咩？你今日好乖， 今日好乖， 系啊， 系啦， 咁好过好过日日都唔乖啊，系咪 啊？ 好似有啲人咁成日都好嚣张咁样，系咪先？ 我随时发作噶， 挨挨地刀，我食药啦，听咩啊？ 食药咩啊？你 咪随时发作。咩咩啊？咦，康啦，中医啦！我话你屈到病啊，你咪睇下中医咯，系咪？你话你随时发作啊嘛，诶，要平啊，嘢系咪？ 有平啊，有平啊， 你个平骨都平啊， 系啦，你要平到爱康医生。 男人一定要有平噶， 系啊，我都知，女人都要有平。 O K， 系啦，要坐嗰啲椅嘅话，都要有平。如果唔系嘅话，好易会跌低啊吓。 挨平椅 系啦，冇错啦。咁今日我哋客家婆来了咧，同大家要讲嘅呢个细。犀利啦！ 有几犀利啊？ 嗱，好多时候咧，我谂咧就其实要就咗你啊，因为有好多嘢嘅。 我真系中意你啲饭。 哦，点啊？ 几犀利啊？ 我谂佢话犀利噶嘛？ 呢啲语气真系。 老师有几犀利？ 老师啊，刮一巴点讲啊？ 诶，比如钳热把 系咩？ 系啊，钳热把即系冚一把。 你快啲钳佢一把。 但系唔会钳佢热把，系由得佢自己啦，系咪？ 犀利啊！ 系啊，咁你都你反应都好快啊！ 唔系啊，我觉得佢个人咧。真的好不知所 謂，我哋都呢個時間， 你嗰啲反叛嘅性格咧，喺隨時會走出 嚟， 變曬。 佢學下古文啊，又或者嗰啲咩下流教室啊，咁樣佢都唔會好受。呢個世界係咪？呢個世界風水輪流轉嘅啫。 係個點 ？Con 一 con， 講下咯，咩？就係睇下點啦。好啦，今日咧要講嘅呢個真係犀利嘅，就係我哋嘅歌。歌神啊，点咁犀利啊？边个我哋嘅歌神啊 ？Sam 去 就系许冠杰啦。 许冠杰 系啦，咁我哋客家婆来了咧，我哋去到呢一啲咧，真系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系 Sam 去嘅歌曲。 好嘢， 系啦，咁系咪好犀利啊？ 系， 使唔使 call 阿 Lawman 啊？ 咩 call 阿 Lawman 啊 ？call 阿 Lawman 即系睇下点，系 call 阿 Lawman，call 阿 Lawman。 咁英文嘅嗬 ，Conor Lawman， 冇錯。咁跟住我就想睇下嘅就係話，你哋會中意嘅就係許冠傑啲乜嘢嘅歌曲啊？ 好多啊！ 你講先啦，你咁巴閉， 雙聲報喜， 點唱啊？ 唱嚟聽下。你话中意啊嘛，中意梗识唱噶。 唔识唱，你竟然话中意，但系你唔识唱。 我 系要共对 情，唔系啊，嗰个双声情歌啊。 你系中意咩啊？ 报喜，咁点？ 双声情歌啊，老师。 咁你唱啊，咁巴闭唱，又唔识。 双声情歌唔系呢首咩？ 系，我话双声报喜啊。 你中意双声报喜啊？ 系啊，其实冇冇， 所以佢系电视剧嚟嘅喎。 系啊，系冇噶，所以你两个傻一傻 下。我哋傻一傻下，仲话我哋傻一傻。 佢仲要掘个氹俾我哋踩噶啦，真系抵死。 仲要 佢成个氹噶，佢上次咧仲话推唔住咧，要你讲推唔住啊，佢成日掘氹。 啊！咁咪把教剪，我谂都有用。你觉得我剪嘅边度好啲咧？ 长 咪就开光， 长嗰度剪一下，短嗰度剪一下， 系咪啊？我等我周身都剪，我就见到人，我出嚟我就剪。 你呢把唔读啊？换把锯齿剪剪好啲啊！ 算啦，我下次我带把枪， 一夜搞得掂，嘭招一下。 好啦，好啦，咁啊巴闭啦！人哋话中意双声报喜，我哋唱个双声情歌，系嘛？中计嘅，好啦，咁小张张咧， 我中意嗰只 锡晒你 哦，使乜讲我哋锡晒你， 嗯，我唔中意你哋，我中意啲即系落。 我想乜你中意啫？ 我想乜你中意 得咯？ 中意，我最中意你唔中意嗰啲啊！ 系， 你唔中意边？你唔中意边啲啊？你讲啦，你讲一首你唔中意嘅，而江于小红你唔中意啊？ 保持沉默。 哦，有呢首歌咩？佢叫做《沉默是金》。我好中意呢一首歌。 系， 如果有啲衰人咧，唔好讲咁多嘢嘅话咧，就真系个世界就开心好多。 夜风 凛凛，系啊，咪就咯，唔好得罪人啊，知唔知啊？ 我唔会踢衰你， 踢衰你， 系啊， 唔会踢衰。暗暗暗暗而降下五，我踢衰危。 其实咧，我想阿群姐教我咧啲衰嘢嘅，跟住阿群姐咧就话你唔好， 梗系啦， 唔好踢衰。 阿群姐好好噶， 五啊哭嗌到同事，诶，阿赵壮壮点嘅冷嚟降喊而满害阿群姐哭嗰啲同事系 咪？就我学咗一句啫嘛，我话如果我想话阿小强好曳，佢话冇唔会话人好曳嘅。你话佢叫衰言啦，咁样 衰言。系啊，虽然教过你哋好多次噶啦，系啦，我就话佢衰格啊嘛，衰格嘅就衰人啦。 咁衰格点讲？ 衰格咯。 哦，咁衰格。 嗯，希望嘢先呢后衰格，然后 衰格。 系啊，咁我 Hockey 啊， 就 唔 好 学 佢啦。好啦，今日我哋讲咗嘅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真系好犀利嘅呢一个咧，就我系要重复好犀利。 三次。 重要嘅嘢要讲三次，你话唔犀利系啦，咁啊 Sam 可以有好多嘅 睇 嚟 有几犀利啊！ 我知，咁到最终 嗱，老师，其实咧呢个人咧，佢诈诈地地， 咁你系咪咁讲啊？头先 我系，但系佢诈诈地地讲几次啊？俾说话你听啊！ 其实有两只道歉银水，不相伯仲，就系我第一首嘅歌曲，就系你哋两个就系半斤八两。 呢首好嘢，呢首好嘢， 你哋两个根本就。半斤八两，好啦，嚟咯噃吓，第一首 Sam 去嘅歌曲吓，半斤八两。 哇，今日啲好深喎， 好难噶，八两。 半斤啊， 系啦，半斤八两， 斤 系啦，你哋两个就系半斤八两啦。 八系咩话？ 八咯，就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 八。 半斤八两， 两， 嗯，得唔得？ 半斤八两，得。 好啦，另外嘅一首嘅话咧，其实就系一首你中意嘅情歌，两个字嘅啫，系咩啊？ 我 谁令系啦， 印象 烟箱， 烟箱 系啦，烟箱买烟嘅烟箱，唔系奸箱。 哇，好听！ 第三嘅咧就系其实都好开心嘅，系咪来自一套电影嘅就系跟你做个 friend 啊？ 啊，系咪啊？我唔记得啦。Evan 佢咧， 跟你做你咁叻系咪？你讲下系咪啊？跟你做个 friend 唔知系咪？我即系知道认咩啦 ？Friend，friend，friend。 跟你做个 friend， 就系呢一首啦吓，即系柳儿捉着平遥。 哇！ 柳儿捉着平遥， 你就 系 儿啊， 儿啊， 儿 啊，系啦，我系艾啊嘛，你就系儿。 柳儿咩话？ 柳儿捉着平遥， 捉着捉。 嗱，你学咗呢句好使噶，系嘛？你识咗啲客家妹咁就啦，柳儿捉着平遥，诶，咁样啦，咁佢就明噶啦。柳儿捉着平遥， 如果捉着平遥之后再捉其他嘢，点讲啊？ 你下个礼拜再翻嚟啦。 捉咩？你讲埋捉。 我再教你。 你要讲埋捉咩先啦？做咩想做？ 你想做咪？你讲咧？ 佢又唔讲，你做咩？ 水面， 你同阿 Len 雷，我哋做 咪？ 做咩啊？ 你够胆嚟讲啊？ 你够胆讲啊？ 系啊，我即刻开 大啲个，开大啲你个麦。 我唔系客家婆。 嗱，你唔讲你系衰人。 系啊， 你唔讲系衰人。 我哋数三声， 我开大个麦俾你讲啊！一、二、三，讲 做梦噶，做梦噶， 做咩要约人做梦啊？ 系啊。做埋个梦啊！ 做咩梦啊？耳梦啊！ 一支 水啦， 挨到喊嘅，你就班几八两啦， 夹个噼噼俾人踢啊！ 好啦，跟住啦，哇！第四首要教大家嘅就系世事如棋，我好中意呢一首歌曲，就系诗书如棋。 师傅，你今日真系呢个周 梗系啦， 师傅啊， 诗书。书前就是事情，所以就是诗界作作化化诗界就是世事如棋，就是诗书如棋。 作化化诗界是什么？ 第五首。 唔系你头先讲完捉咩捉化化师鸡 咩啊？ 捉到化化师鸡就话恭祝人哋嘅就是做到花花世界，明唔明啊？即系你恭喜人哋嘅就系生意兴隆啊，花花世界嘅意思。 花花世界 系啦，即系化化师鸡要系啊，就系咁嘅意思啦。 你有冇听过祝人哋花花世界？ 真系冇听过。 我哋喺客家会咁嘅意思嘅，即系譬如可能你大展宏图啊，做到花花世界啊，咁样系一啲恭贺。 我祝阿老师你花花世界。 走开啊你！第五题，好多个字嘅呢一句系一至三四五六至七个字。成肩罗儿嚣坚然， 成 肩罗儿嚣坚然。先敬罗衣后敬人， 再讲一次啊！ 成肩罗衣， 成肩 成肩罗衣，嚣坚然难咧。今日就系坚啦， 坚人啊， 系啦，坚然坚然， 受肩罗衣嚣坚然， 是但啦。 可唔可以今日 是但啊？ 你肯上 我咯，不如今日唔好教十条啊！我惊好深啊！ 唔怕，好易啫，好快噶咋。好啦，第六个。打着英雄 传，哇呢只正嘢啊！ 打着英雄传， 打着 英雄，英雄，唔系熊啊， 雄 传 传， 传 系啦，是但啦， 传 唔好是。 跟住啲容易啲嘅啦，三个字嘅呢个真系好犀利啦。当你过农历年嘅时候，一定唱 财神刀， 财神刀，财神刀， 财 神。 财神刀，这个好易啫，好冇？好啦，跟住咧，下一首嘅亦都系我好中意嘅，就系妖照剑就追，有酒今朝醉， 照 剑就追， 剑 就追， 追， 追， 仲有两首，呢首好易啊，呢两首都好容易嘅，就系呢一首咧，就系人都好中意嘅，你每一日就系啦，冇错， 情， 最后尾一个咯噃吓。就是 my sin care， my 身契啊笨蛋 ，care 啊！你点解系人？你都要得罪咧？你又要嬲？又直点到人？ 我同我自己讲咋，老师。 佢讲乜嘢？ 佢话你啊。 嗯， 系啊。 我话自己啫，老师。 我咩？佢话我咩啊？ 唔知，唔想讲。啊！我真系好好流气。 嗱，老师啊，有时我唔听啲污糟嘢好嘅。 我都系， 我好专心写 咁谂。好啊。一陣間我佢嗌唔係自己個名字，喂！我一陣間有個名字賜俾你。 啊乜嘢啊？ 一陣間先嚟咯，我哋再重複一次嚇。 係 半斤八兩， 半斤八兩。 印象， 印象。 跟你做個 friend， 做錯朋友。 老兒捉著朋友， 老兒捉著朋友。 世事如棋， 世事如棋。 先敬羅衣後敬人， 先敬羅衣後敬人。 先后系咪后点样话？ 嚣坚然啊！ 嚣坚然， 嚣坚然，后 嚣 H I L L 啊！又或者好似你咁啊，好嚣啊！打着英雄掌， 我嚣唔紧要，不过佢唔识写个嚣字 啫。打着英雄掌， 打着烟香掌， 烟香掌， 烟香掌， 财神刀， 财神刀， 有酒今朝 醉，要酒今朝醉， 钱钱钱， 钱钱钱， 卖身契。 你啊， 卖仙茄， 叫人 卖仙茄，系咪卖仙茄？ 卖仙茄， 咁咪卖仙茄？ 你咪卖番茄，卖仙茄， 卖仙茄， 翻嚟我哋就会有铁嘅 责任。 哎，佢断咗会， 唔紧要，冇所谓，我哋一直交俾啦。 嗰个玩音乐，嗰个断一揽啊， 系咁噶啦。 美温片， 系啊，嚟咯 吧， 我哋奶吧，好唔好？好啦，今日我赐个名俾你得唔得啊？ 得， 系你记得叫做嗌咗先， 叫嗌咗先啊？ 你唔觉得佢系咩？ 哦， 因为我有个朋友同我讲，佢话其实咧， 佢乜都嗌咗先噶嘛。 小强都几衰， 啊、你个咩朋友嚟噶？ 好朋友， 疏远佢啦，老师。 成个都系嗌咗之后，跟住就埋喺度睇。 系啊，嗌完佢，嗌完先谂噶。 嗌咗之后，佢就压住个位之后咧，跟住喺度做站长。 呢啲叫做策略 strategy， 你就叫做嗌咗先啦，好啊？ 点讲啊？ 阿喊外争， 喊外争， 喊 外争， 喊妹择啊， 喊外争。 哈米扎啊！ 哈米扎 ，OK， 哈米扎， 好，张张试下你个当当， 當 好啦，嚟咯噃。第一题，我哋成日都话形容乜嘢为万恶嘅哈米扎。 系咪嗌咗先咯？ 开争 啊！ 你话系咪水？又停咗喺个站嗰度，系唔系都唔开车？ 咁你扣唔扣分啊？ 成天攞啲嚣坚嘅， 错，斜斜斜啊，笨蛋！ 瞓大黑觉啊！ 输硬噶啦！第一题嘅嘅坎海生一路都 喂，人哋啱讲完，你就系先嗌咗先嘅， 咪就 系 咯， 就 系 呢个人咁 扣廿分。好，第二题 ，chain 卡啊你。签卡 闹得好，加四十分。嚟打扮得好啲， 坎海 争，坎海争， 善揭罗伊晓见嘅。 你做乜嚟都要呢一套啫？ 咁系啊嘛， 咁系错啊嘛， 啊又错。 希望可以留一个乜嘢嘅好嘅乜嘢俾人啊？两个字， 我 知 烟枪， 大张张， 烟枪， 烟枪讲得好。第三题， 其实你可以两个答案都得嘅啫，呢条。点解 唔 得？ 我唔认为系咯。 我认为系。 总之我有标准嘅答案咯。你唔跟我嘅话，你走。你走 唔走？系唔走？ 第三题，同公司签约啊， 系 咪签乜嘢？你嗌乜嘢？ 多买鲜茄。 买鲜茄？佢头先嗌自己嘅名系。 因为我唔记得添。我想发个声， 原来老师招读啊！佢根本唔记得自己个文化 会争啊， 想叫都叫唔 到。争啊， 考会争。 O K， 我答 完啦。第四题，六婶 考会争， 考会争。 大将烟香装， 合啦。相传在农历年的时候， 财神到， 财神到好好，我哋要打扮光鲜佳恩。 考会争，先见乐意好倾嘅。 系咪 ？friend 个啊 ，friend 个打俾我，应该系当 捞捞衣错 pair pair you 错晒啦， 捞衣错 pair you， 个只字都冇错 ，pair you 系啦， 佢都冇讲个只字， 收声啊你！ 形容大家能力不相伯仲，我哋会话小渣渣，好好啊，形容细 有错咁招罪，有错咁招罪。 同埋 思索意见，思索意见，点啦点啦， 大比数， 系啊， 赢咗呢个坎海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海关拘捕一名涉嫌从事洗黑钱活动的女子，涉及3亿5千万元。海关话，被捕人报称找换店职员，佢涉嫌由2018年起喺佢名下23个银行户口收取嚟自第三者个人户口同公司户口嘅可疑交易，再透过现金提取或汇款方式将资金转移，共处理超过1500宗可疑交易。行动中，海关检获一部手机同多张银行卡，可疑交易资金嘅来源仍在调查，唔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消委会在今年头五个月接获24宗有关一手住宅物业物料及執收的投诉。有个案反映验楼发现单位内有11处地方状况未如理想，包括多处出现空心砖，单位地板大面积发毛变黑，要求发展商更换全屋的地板等，但迟迟未获回复。消委会之后介入，发展商联络投诉人跟进，已经完成处理。亦都有投诉人话向发展商提交执收清单，等待超过半年之后，获发展商告知唔负责修补客厅玻璃花痕，向消委会投诉之后，个案得以解决。消委会提醒消费者保留执收过程的沟通记录，清晰填写验楼清单，拍照为凭，需要在定明期限内书面提交执收要求等。消委会测试共28款预先包装白方包和墨方包样本，发现每100克验出钠含量最高的样本，只要食2片，所摄入的钠已经占世卫建议一般成人每日摄取上限超过20%。测试结果显示，白方包每100克平均钠含量是433毫克，墨方包是410毫克。根据食安中心的食物钠含量参考水平，今次全部样本都不属于高钠食品。 南韩新增943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是变种病毒 Omicron 疫情放缓以来单日新增病例首次连续六日保持在1万宗以下，全国累计1,848,000+宗病例，新增九宗死亡病例连续两日保持在个位数，累计24,399人不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有骤雨同雷暴，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67点，升299点，总成交金额77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5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01点，升1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9蚊升3蚊，阿里巴巴105.9升4.7，美团198蚊升3.6，盈富基金21.66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65升1.2，恒生中国企业76.2升1.38，比亚迪股份303.4跌4毫，新东方在线14.12升3.38，中国平安50.25升3.45，京东集团250.8升9.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5.1，瑞士法郎系报1，加元1.296，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202，欧元对美元1.04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6,397点，跌232点。港金报17,000蚊，系跌1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5.57美元，卖出1,816.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Hi， 我叫郑子诚，好多人听我个名字就话我有阴谋，不过呢啲都系世人对我嘅误解，真实嘅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12:37了，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天气的少少预报就是雷暴警告预告时间咧，佢而家有效时间延长到2点钟，即系话天气都会继续不稳定嘅。今日天气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有骤雨同埋雷暴，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同埋下个礼拜仍然系有骤雨，风势颇大。 片段人间，不归路。 1978年五月，天气特别闷热。今日我好似平时一样，一早就去到街市买餸，因为我两个细佬，一个读紧小学五年班，一个读紧中学二年班，佢哋每日晏昼都会翻嚟食饭，所以我就要为佢哋准备午餐。等佢哋食完饭，我仲要打理家头细务。如果下昼有少少时间剩，我会睇下书。咦，今日街市啲田鸡好似几靓，如果我整田鸡。我谂阿东一定好中意食啫。 喂，咦，想买田鸡啊？系咪俾我食嘅咧？我梗系中意啦。 好衰噶！ 你系咪整俾我食先？ 我俾你吓死啊！你几时企人哋后边啊？唔出声，蛊惑啊你！ 吓，我头先一路喺见到你噶啦，我有嗌啊，不过我都唔知道你谂乜嘢，你都听唔到我嗌你。 你几时有嗌我啊？你讲大话你 咩？我真系有嗌噶，喂，老婆，老婆，老婆，咁样你听唔听到啊？ 边个系你老婆啊？ 嗯， 唔得闲睬你啊。 系啊，彤彤啊， 咩嘢啊？ 其实咧，我专登上嚟揾你噶，我有啲嘢想同你倾下，商量下。 咩事啊？哦，揾到好工，然后储钱跟我结婚咧，系咪咧？ 唔系啊，我有个兄弟咧。我哋计划要偷渡去香港啊！ 你唔好话俾我知你又想去啊！ 我今年23岁啦，我又冇学历，又冇技术，喺越南呢啲地方边会有发展机会啫？你话系咪啦？ 我表哥啊，只系高中毕业咋，佢都可以考得入海关啊！虽然只系一个小角色，不过佢依家夜晚会继续进修。目的就是要争取晋升的机会嘛。 我不想一世冇出息啊。我不想我家人成世住在烂鬼木屋。我更加不想你将来嫁给我要同我一起挨啊。而且呢，我觉得你阿妈都不是那么喜欢我。我知道啊，我穷啊嘛。 佢不是嫌你穷啊，佢是嫌你成日游手好闲、好高傲远啊，成日想发达。佢想你像我表哥咁样有上进心、啊。 得啦得啦得啦得啦，你表哥你表哥你表哥。你表哥拍拖啦，你嫁俾佢啦。 喂呀，你就咁就走啊？我都未讲完，你翻嚟呀。 我真系好中意彤彤㗎。我同佢拍拖3年，我好想同佢结婚。唉，我虽然又冇钱，佢一直以为我好食懒飞唔肯挨。其实佢根本唔了解我，我好挨得㗎。我曾经试过一间屋流水。我冒住大雨通宵整翻个屋顶，因为我唔甘心，我唔甘心。点解我天要虾我？点解咁样对我妈妈，仲有细我3岁嘅细佬咧？穷好惨噶！嗰晚落好大雨，我好似发咗癫咁，我系都要整翻屋顶先有落嚟。唉，都唔知点解阿妈好嬲，佢系宁愿冇瓦遮头，都唔想我有事。我唔理啊，我系都要整翻佢。我就系一个咁倔强嘅人嚟噶啦。 自从嗰日之后，阿东一直都冇揾我，而我亦都冇谂过咁快会揾佢，因为我以后要考试啊。如果考得好，我就有机会升高中，能够入大学，一直都系我嘅梦想嚟噶。边个啊？喂呀，东啊，出面落咁大雨，你入嚟先啦，湿晒啦你。 哇，琴日嚟呢个窗口真系好辛苦。 嗯， 我赶时间啦，我只系同你讲几句嘅咋。 讲啊， 彤彤啊， 做乜嘢？ 我今晚去香港啊。 咁大雨你出去？ 唔好咁大声啦。呢啲天气咧，先容易可以偷渡到啊嘛。嗱，记住就等我吓，我应承你咧，我会翻嚟越南，我会冇只买只好大好大戒指向你求婚噶，你记住等我啊，知唔知啊？ 东啊， 咩、啊？我走啦。 你小心啲啊！你俾我再睇清楚你个样。 傻妹，放心啦，我会去到香港，同埋攞埋身份证。我做香港人，我会赚好多钱，翻嚟娶你做我老婆。我走啦 吓，东啊，吓、啊，应承我，小心啲，好好照顾自己，知唔知啊？ 充满喜和。 我终于入到大学了，仲系我最喜欢嘅大学同埋法律系。如果阿东喺度，我一定会第一时间话俾佢知，而我知道佢一定会开心到将我抱起，然后抛弃。唔知阿东依家点呢？我挂住佢。 小城故事真不错，亲密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 彤彤 啊， 彤彤， 你阿东，你几时回来的？你这几年你怎么样？你怎么写那么少信给我的？你看你瘦咗啊！ 我冇时间讲咁多啦。 吓、啊， 你可唔可以借住五万蚊俾我？五万蚊，我等住用。 阿东啊，咩事啊？ 哎呀，唔好问咁多啦，我赶时间。仲有啊，你帮我照顾我妈妈。听我细佬讲咧，我妈妈呢几年身体差咗好多啊。我麻烦你啊，你得闲帮我睇下佢啊，唔该你啊。 你翻嚟都唔去见下你妈妈，你知唔知佢好挂住你啊？ 我都系我冇时间咯。我听晚要再呢、這个时候再嚟过，但你记住啊，攞定五万蚊借俾我，借住俾我先。 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到底发生咩事啊？ 你放心啦，我第时会连埋利息还翻俾你噶笔钱。 我唔系咁嘅意思啊。 我唔会有事噶，你放心啦。 东，今晚可唔可以唔好走，留喺度陪我 啊？唉，我真系有紧要事做啊，彤彤，我爱你，你一定要等我，知唔知啊？吓，我走啦，拜拜拜拜。 我第一次见到阿东的时候是五年之后，他涉嫌贩毒偷运贼赃，我是他的辩护律师，我不相信阿东会变成这样，我要查出真相，我不可以让他有事。阿东，请你将真相告诉我听。 冇做过。 阿东啊，我是你的辩护律师，你一定要将真相告诉我知，我才可以帮到你的。你要信我啊。 我是信你，那我也希望你信我啊。我对你讲的每一句说话都是真的，我没有骗过你。 好啊，那在你家里搜出来的钱你怎么得来的？ 彤彤啊，那些钱是我的血汗钱来的，每一分每一毫都我辛辛苦苦赚回来，你不可以被他拿走啊，我留给阿妈的，我很辛苦的，你帮我，你帮我啦。 放心，我一定会帮你，但是你一定不可以有任何东西隐瞒我，如果你还是有东西握住我的，没人会帮到你的。黄志东，你知道贩毒是要判死刑的，你有些什么的话要一清二楚咁讲俾我知啊！ 你根本就唔信我，你扯！我要换律师，我要换律师。 阿东啊！ 法官大人，我恳请你信纳我嘅当事人系一个正直、有为、顾家孝顺嘅年轻人，表面上是连串有计划、有意图的特大的犯罪行为，但是我相信这么大宗的严重罪行背后一定有一个组织很细密的犯罪集团策划而执行，绝对不可能是我当事人一个人搞出来。我请有关的检察部门再详细地调查，以免祸及无辜。 法官大人，我黄志东由细由阿妈凑大两兄弟，我系冇读过书，但系我阿妈都教我做人要顶天立地，唔可以害人，唔可以做啲作奸犯科嘅事。 我知道我怎么说都没人信的了。但我夠膽说，我黄志东对得住我家，对得住我的兄弟朋友，我只是对不住一个我爱的人。因为我可能再照顾不到他。对不住啊，彤彤，对不住。 法官大人，我恳请你再给一个机会这个年轻人，因为我相信他真是无辜的，就算真是有罪亦罪不至死。法官大人，请你收回性命，请你收回性命，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啊？ 阿妈，对不住，原谅我不孝，我没本事令你享福，睇唔到我成家立室。我今日行上呢条不归路，是我自己揀，我不会怪任何人，怪的是怪我信错人。 东，你怎样？ 怎冇点啊，都去到生命尽头，有咩可以点？ 我煮咗啲田鸡焗饭俾你食啊！ 终于食到你整嘅田鸡蒸焗饭，可惜啊，最后一次，彤彤啊，应承我。照顾你自己，帮我照顾我妈妈。我欠你那只好大的戒指，对不住，我真的给不到你。 东，来啊，在我的手指上拿只戒指印给我。 嗯， 我要好大只的，得不得啊？来啊。 好。知唔知道听朝几多点行刑？ 六点。 唔知睇唔睇到日出了，彤彤。再见，再见。 董，再见啊，再见啊。 1993年9月，我突然接到姨妈的电话，说表哥有癌症，而且危在旦夕，叫我赶去医院看看他。表哥，我来了，你觉得怎样？ 表妹，我有封信给你，我对你不住，你原谅我，原谅我一家。 表哥，表哥， 彤彤，当你看到这封信，我已经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也都代表我不可以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你。其实我真的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 我冇贩毒，我冇走私。成件事系你嗰个贵为海关高层嘅表哥逼我噶。我只系佢哋一个棋子。如果我唔听佢话，妈妈细佬一定唔会有好日子过。因为你表哥背后嘅集团系啲你冇办法想象嘅大人物，我呢啲咁嘅小角色，我点样同佢抗衡啫？我曾经好天真咁，希望你呢个法律界嘅专才可以帮我讨回公道。可惜喺呢个地方，似乎钱、权力先至系法律最高嘅天平。今日你可以知翻呢个真相，我都要多谢你表哥嘅，因为佢应承我，如果有一日佢有不测，就会将呢一封信交俾你。彤彤，原来我唔可以再照顾你，唔可以再幸福带俾你。彤彤，我系永远爱你嘅，阿东。 我没有坠入，尽管你也千辛万苦，不愿认输，是良心让爱坚固，剩下有老天做主。是一条不归路，一度我非常孤独，但是我更怕漂浮，不知道身在何处，有时候绝路也是人生一条路，爱让人缺一不足，忘记又结束，一心只想你幸福，疏忽了自己痛苦。我没有坠入，尽管让爱坚固，剩下有老天做主。谁不是跌到谷底才有点觉悟，只要你不想退步，我不怕命运残酷、啊、我没有坠入，剩下有老天做主。我没有坠入，尽管我也千辛万苦，也不愿认输，是良心让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工商快活呀！